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生活2018国家扶贫日特别节目健康快车。大爱入江。糖尿病或许您并不陌生，它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止2014年，全球约有4.22亿人患有糖尿病，而中国糖尿病患者的人数约占其中的1/3，超过1亿人。人们都知道糖尿病需要控制血糖，然而对于糖尿病可能致盲这一现实，很多人却一无所知。糖尿病最常见最为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简称糖网病，由于其早期对视力影响不大，很难察觉，但是到了晚期却很可能造成眼睛完全失明，因此也被称为高度致盲的隐形杀手。2014年4月，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启动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项目，向这一可怕的隐形杀手发起挑战。2018年，这一项目联合美江基金会在新疆面向10,000名糖尿病患者开展糖网的筛查工作，并对需要治疗的重症患者集中进行眼底的激光治疗，使他们免于失明。那么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刘志佳和洪鑫到南疆重镇喀什，去探访健康快车糖网项目在那儿开展的情况。 现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越来越多，因为糖尿病病人也多了，好多人不知道眼睛稍微模糊，他不重视，最后眼睛看不见来的时候，他的病史已经晚期了。 埃尼瓦尔卡迪尔是喀什人民医院眼耳科的主任，他见过很多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致盲的病人。今年夏天，他所在的科室全力配合健康快车的糖网筛查项目。埃尼瓦尔医生刚刚给一位糖网病重症患者维吾尔族大叔麦麦提敏进行了眼底激光治疗，今天要去麦麦提敏家回访。村子里，维吾尔族大叔麦麦提敏拄着一只拐杖，携全家在自家院子的墙根下迎接我们。 您好，杨姐。 政府修建的安居砖房和一间简陋的土坯房就是他的家。麦麦提敏告诉我们， 这次筛查的时候我才检查出得了糖网病，以前看东西呢总是模模糊糊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听说这个病可能会失明，我有点担心。 中华健康基金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项目启动之后，喀什当地政府把通知发到了每个乡镇团场，让糖尿病患者都就近集中到一个地方做免费的糖网病筛查。就这样，麦麦提敏大叔得知自己患上了重症糖网病，眼底出血情况严重，两眼急需进行激光治疗手术。现年57岁的麦麦提敏是一名木匠，手工技艺精湛，屋内摆放的家具就是他曾经的手艺。可惜由于患上了糖尿病和肺结核多年，他已经很久没有参与劳作了。麦麦提敏有3个孩子，家里15亩农田全靠妻子一个人打理，每年种棉花收入2万元。 艾尼瓦尔医生说，多亏了国家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健康快车联合美疆基金会的南疆糖网筛查项目，这才让麦麦提敏治得起病。 因为每个眼睛打40，两件打80几光，这样就费用可能花10000块钱左右。国家的报销比例嘛，一报销可能50%，这次听说这个项目在报销50%，就是5000块钱是项目那边给，已经说好了，所以他一分钱都不交。 完成整个治疗过程之后，麦麦提敏大叔的视力可以维持在 0.6 的水平，不会再继续恶化直至失明。这一消息无疑让一家人都舒了一口气，因为妻子的劳作和儿女的学习可以不被扰乱了。 现在我放心了，虽然我没有劳动力，但我们家还可以靠种地养活自己。 检查出麦麦提敏病情的是此次健康快车糖网筛查项目的拍片师姚林。从2018年5月到7月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同事带着很重的眼底相机走进新疆喀什、克州和农三施三个地区的70多个乡镇团场，给8000多名糖尿病病人拍摄了眼底照片。 没有做过眼底检查， 原来日子给好多人，他说几年里400块钱一斤的，这回吃也吃不好，都没有吃。 这个儿子寄来的药是医生允许的药呢，还是他自己去看广告买的药之类的？ 看广告买的。 广告。 他说我瞧不好了，就清凉不热。现在奶奶都快死了，上二天手术两趟，都报病危了。 姚林曾在工作日志中这样写道。 我和筛查者之间隔着一台眼底相机，他们在那头，我在这头。我们的交汇是因为那一张眼底照片，我的心情会因为他们的眼底情况而改变。碰到年轻健康的眼底，如美丽充满希望的画面，按下快门的瞬间，我的羡慕和祝福都会随之奉上。但常常碰见的却是集目不明、耳不聪于一身的患者，他们的反应是因长期以来对外部看不到、分不清所导致的恶性循环，于是引导的声音提高了，拍摄的速度降低了，拍摄的次数也增加了，甚至在按下快门时要期待自己运气不要太差，老天能眷顾我，能从那颤动的眼球和无规律的眨眼间隙拍到可供分级的眼底图像。 然而姚林发现，即便筛查和治疗都是完全免费的，很多患者却因为缺乏常识而与机会擦肩而过，走上一条黑暗之路。这一点不免让姚林有一些难过。 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有200个患者，可能只能来到50个，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 是通知不到是吗？ 一个是通知不到，第二个跟这个每一个患者的健康意识有关系。比如说这个我们来的时候，这个该收小麦了，患者觉得哎，收小麦可能比这个看眼睛更重要，就类似于各种这样的事情吧。 最终姚林他们共筛查当地各族糖尿病患者8000多人，发现糖网病患者2100多人，其中重度病变患者119人。八月份健康快车为重度糖网病患者提供了激光治疗，使他们免于失明的危险。有着将近40年临床经验的协和医院一流眼科专家董方田教授受健康快车的邀请，一同来到了喀什。他说，无论从全球还是中国的情况来看，糖网病的发病率都在上升，而且与白内障不同，糖网病致盲具有不可逆性，但是及早的防治可以使病人免于失明，摆脱因病致贫的困境。 咱们国家在90年之前发病率很低，那时候可能全国糖尿病也就不足于10000多，可能90年以后突飞猛进，所以今天来发现我们国家有1.3亿多糖尿病。随着糖尿病增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随着糖尿病病程延长肯定要发生， 所以这一点来讲，发生来讲是跟我们国家这个经济水平和甚至生活健康提高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大家的认识其实没有跟上， 对， 就包括城市，包括那些偏远的地区，其实大家认识都不高，是吗？ 糖尿病患者早期呢，他没有侵犯眼睛，他视力跟正常人一样，所以好多这方面常识也不太了解。还有一个，多年来我们国家这方面也缺乏这个宣传注重，所以人民这方面，尤其边远地区更对这方面欠缺。目前这几年国家中央从中央政府到地方都加强这方面宣传，所以我想可能随着时间延长，慢慢慢慢糖尿病患者就知道他有这个严重并发症，可能会有失明的一天，所以他会引起他重视的。 嗯，所以这也是您觉得就是预防和治疗这个糖尿病最重要的一点。 对，现在糖尿病关键问题它是个致盲眼病，如果不治疗它是不可逆的。你不像白内障，白内障我们做了就可以复明，但白内障病人你可以晚一两年做，三年做没问题，它照样可以做的一样效果。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如果耽误最佳治疗时期，比如说增殖前期，就我们说糖尿病三期，这时候你要不给及时激光，它一年到一年多一点，就十五个月之中，50%-60%会发生就失明严重期。所以这个阶段是个最佳治疗时期，这个阶段最佳治疗时期，如果今天我们不主动筛查，像这个时期就很多就没有抓住，就没有阻断的机会，病人就获得失明。所以这一点来讲，为什么我要开展积极筛查，就这个目的，希望病人呢能得到及时治疗，阻断他失明。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月生活2018国家扶贫日特别节目《健康快车》，大爱入江。糖尿病病程15年以上的患者，患上糖网病的比率高达78%。而由于遗传特性和高油高糖饮食习惯等原因，新疆的糖尿病患病率排在全国前列，由此导致的糖网病的潜在威胁也随之增多。两个月集中筛查覆盖的人群毕竟还太少，这就让糖网病的日常筛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喀什人民医院的眼科是整个喀什地区最大的眼科中心，门诊的走廊里人头攒动，门诊大夫诺尔斯曼说， 门诊的工作量每天都是挺大的，反正你看这个人山人海的。 这里头病人里头有没有专门来做糖网筛查的？ 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了解一下来看看，有的是我们可以收住院呀，那样子检查给他推荐，也有的他们就你看他们宣传单子都在这儿摆着，他们也在看。 早在2016年11月，健康快车就在喀什人民医院成立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糖网中心。现在我们在眼儿科的这个病房里头呢，也看到了健康快车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糖网中心的宣传资料，这里有详细的介绍视网膜病变，同时呢这里也介绍了糖尿病导致的失明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要严格的控制血糖，还有对眼部的并发症要及早的发现和合理的治疗，以及呢还介绍了目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基础治疗、药物治疗、激光治疗以及玻璃体手术治疗等等。这里有先进的糖网病激光治疗仪器，今年8月，本次健康快车南疆糖网筛查项目筛查出来的重症患者就是在这里接受的激光治疗。艾主任，这个就是为糖网病人做这个激光治疗的仪器是吗？ 对，这就是糖尿病病人眼底视网膜激光治疗的仪器。啥意思？就把视网膜 你视网膜糖尿病视网膜改变就要是糖尿病的血管被堵住了，那就没血液了咋弄？我们身体自己放心心血管长的是心心血管。 喀什人民医院眼儿科主任埃尼瓦尔卡迪尔大夫介绍说，所谓的激光治疗，简而言之就是使局部视网膜血管被激光凝固，剩余的视网膜可以得到较丰富的血氧供应，由此阻止视网膜病变的发展。 那这个仪器现在在国内属于比较先进的 这个水平吗？先进是最高水平最先进，现在全国用的就是5325G这种两种激光，就是他们用的电数不一样，我们是一个电一个电的打，看你的技术成熟的多，一下子打十几点也可以，这种打这种激光的，我们这是一个简单，前是以前全部用，但是他们都不激光的波长啥东西就是还是一样的。 这个仪器看起来个头不是特别大哈， 嗯，不大， 嗯，就是，他治疗的时候会有痛苦吗？病人？ 他稍微感觉刺的感觉就过去了，每次打一下刺一下， 刺痛一下 啊就过去了，没那么痛。 有了先进的医疗设备还不够，医疗水平更为重要。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常常邀请国内外一流的眼科专家到访各基地医院的健康快车眼科中心，开展讲座、门诊、病例讨论、手术指导等交流活动，把先进的眼科医疗技术送到欠发达地区。此次应邀前来喀什的协和医院一流眼科专家董方田教授，一边为糖网病患者进行术后的眼底检查，一边和埃尼瓦尔大夫就难度很大的糖网病黄斑手术进行业务交流。 往下看， 等间隙线 对 堵住一下， 堵住一 下， 然后再 ACG 染色， 它堵住有两个好处，一个它把孔撑大点，把边翘起来， 对， 第二个它 IC 堵住，防止 ICG 进通过孔进网膜下， 网膜下， 好吧， 对对， 这是教你们绝招，你们就千万，我黄斑孔病人多做一批病人就知道效果了。 刚才董教授说的那个话，是不是对你们的实践工作还是挺有帮助的？ 肯定的，挺有帮助的，因为这个黄斑在过去在目前为止全国特别。比较热门，而且这个治疗它比较难，而且它这个好多医院也做这个，因为治疗后前后的视力差别不大，那这个当时董教授一直讲可以做，这样的话可以往后一任病人的一点希望有，我们一边努力，他讲这个特别好。 从2014年到2018年，健康快车糖网筛查防治项目在全国21个省份成立了40家糖网中心，累计筛查11万糖尿病患者，其中三级糖网重症患者将近4000名。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秘书长郭伟说，他们希望这一项目能给今后国家层面进行大规模的糖网筛查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实践经验。 中国的这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比重很大，这只是冰山一角，所以还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患者需要被筛查出来，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项目挖掘一些好的经验，做一些最佳实践，然后把它整理出来上报给国家的相关部门，比如卫健委，还有相关的业务司局，能够让他们对这个糖网引起更大 的重视。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政策了，但是政策如何要落地还需要这些基层的经验，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在基层做的，而且是在边远的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更有实际的意义。 那咱们有没有一个实施的一个计划或者是目标，就是要完成多少例的筛查，或者是覆盖到多大的一个范围？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40家糖网中心，这个糖网中心我们可能还要再继续的扩展，然后我们也会像有关的专家说的似的，要回顾一下公共卫生糖网这边还有眼科这边的一个整个的政策，然后看看我们在未来的方向如何更加扩大这个糖网中心的开发，如何跟当地的社区，比如说社区的慢病中心还有社区的医院，他们也在基层搞这个糖网的工作，还有慢病糖尿病的这个防治工作，能够跟当地的这个社区的工作怎么能够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样意义就会更大一些。 那这个数量会很巨大吧？ 是 社区医院， 但是我们只是补充，然后只是提供一些这个试点的这个最佳实践，然后包括经验包括教训，然后能够让这个从事社区医院管理的这个政策部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建议，看到我们的这个方案， 通过我们的实践积极去推动这项工作的一个发展。 对， 糖网筛查中心大概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配备？ 它需要肯定有人，有这个专业的筛查的人员，然后有配备一个筛查的这个基本的眼底相机这种设备，还有他们能够组织病源的这个能力，能够组织当地的这个社区的居民，特别是糖尿病的这个患者，能够到组织起来，到他们这个糖网筛查中心来进行这个筛查。 最后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这项工作现在推进起来最大的困难，或者是我们要克服的障碍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呢，可能我们还是真是要回顾一下目前的这个糖网还有糖尿病这方面的一些公共卫生的政策，看看我们能够如何更好的结合这些国家现有的公共卫生政策结合起来，根据我们基金会的一个宗旨，还有我们基金会的这个主要任务就是筹资，然后还有这个倡导宣传，把这些工作形成一个整体来进行推动。 中国有1亿多糖尿病患者，随着病程的延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将变成悬在他们和其家庭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协和医院眼科专家董方田教授说，引起社会和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刻不容缓。 我们要不引起注意，将来过10年20年，那时候我们国家因为糖尿病失明的患者可能给地方和家庭给社会带来很大负担，所以我们还要呼吁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我们通过防治避免病人失明，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好的，这就是月生活2018国家扶贫日特别节目健康快车大爱入江，我是 Chlo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